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。 10月13号，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，即北京广播节，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。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，即北京广播节， 探未知，创未来， 探未知，创未来， 探未知，创未来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，易秋燥，同仁堂秋梨润肺膏，润肺止咳，生津利咽，秋梨润肺膏，同仁堂国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孟泉。首先祝您国庆节快乐。今天白天晴朗持续在线，能见度非常不错，很适合外出郊游。从夜间开始呢，北京开启了雨水模式，今天夜间有小雨来袭扰，明天也小微持这样的小雨天气，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。提醒您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假期出行。具体天气情况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，南转5级、最低气温16度。明天白天阴有小雨，北转负23级，最高气温22度。明天晨练或上班时的天气情况，阴有小雨，偏北负12级，气温在16度到18度。明天有小雨天气，不太适合户外晨练。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级，适合穿着单衣类服装。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级弱，外出的话可以采取适当防护措施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国庆假期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Sports Radio， 一起向未来。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5